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新军革命56周年，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等瑞士团体和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政治系教研室主任萨贝尔巴卢最近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和谈话。声明和谈话指出，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在1960年8月25号视察了朝鲜人民军近卫首尔柳京守第105坦克师，这是一个在朝鲜革命武装力量建设中成为历史性里程碑的日子。在他对新军革命的领导下，朝鲜转变成了一个军事强国，有核国。